八，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北部地区有小雨，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这是关于十一价格，十一价格大检查，紧盯生活必需品、旅游景区、房地产租赁市场。那么在今天的股市收评阶段，也将连线专家，来自北京股商力和李鹏，一起聊一聊保险理念的更新换代。好的，话不多说，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是双双小幅高开，在银行保险等金融权重板块的带动下，两市股指震荡走高。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 1.06%， 报2800。是双双小幅高开，在银行保险等金融权重板块的带动下，两市股指震荡走高。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 1.06%， 报2821.35点。深证成指涨 0.8%， 创业板指涨 0.78%。盘面上呢，行业板块近全线上涨，稀土永磁等市场大板块涨幅居前。那接下来也是就今天以及本周的一个股市的行情，请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新先生来分析一下。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好呀，大家好。 提前祝您国庆假期快乐。 啊，祝大家那个广大听众也是国庆快乐。 是啊， 这周的表现应该说是在上周是大涨啊，两年半的周涨幅啊创下了两年半以来的。那么这周是五大指数4个微涨，只有深圳成指是微跌0.1%啊。那么保险，两桶油，两桶油一直持续在涨啊，主要是这油价也在节节拔高。 是。 那么还有就是大消费了，那么我想这个银行、保险和还有几个那个原来所说的那几个大基建，就是包括中国铁建、中国交建、中国建筑啊等等，这几个也是在上面小涨着。这个都有国家队的身影，从二季度也看也好，三季度也好，都是正金加仓的啊。这是从这几个是我觉得这是护盘的表现，国家队在大力维稳，大力护盘。那么大消费板块也是这周也是持续性比较好的啊，别的板块都不行，就这几个。大消费呢，也许就是说，我认为是这个 外资 对，又入富了啊，富时啊，原来入魔啊，现在这周入富了。虽然他那个钱现在他得明天才进来，但是其他的外资吧，恐怕啊也是这个提前也是往里进啊，进大消费了，酒啊啊药啊啊。这是这个唯一涨的啊，金融啊，这个金融其实就差券商不行，券商实在是有点提不起来。你说这么低的成交量， 他那交易佣金怎么挣啊？所以说这个金融这三大这个板块也就看银行和保险了啊。这是这个板块的情况， 嗯， 这周是最表现最好。但是这个我觉得啊，我八月十号啊，就写了那个博文，题目就是，也就是反弹， 嗯 啊，谈多谈少看五点，啊，当时就是这个，但是现在啊，我觉得这个能不能反弹有持续性，还能有多走多远啊？今天我写的这个题目也代表我的意思，就是说能谈多高看五点， 嗯， 只有一点难走远啊。这还是我那个意思，我再给大家那个捋一捋啊。 嗯， 什么叫能谈多高看五点？还是那五点？那五点第一点就是看权重， 是 权重这一点达标了啊，确实动了。刚才说了， 嗯， 这周这个五个指数四个收阳，涨得最好的阳线最大的是五零啊， 嗯，对， 五零就是金融这个，就是这个银行这个保险所这个什么代所这个所贡献的啊，包括两桶油。那么这就是权重股已经带队了啊，这个国家队已经有所行动了啊。 是， 这是没问题的啊，可以看得出来的，嗯，这一点达标了。但是第二个就叫看成交， 嗯 啊，上礼拜我还说，因为上礼拜五成交两市是3200亿， 嗯， 比上礼拜五之前的，包括上上礼拜的最低的时候2200亿，也就多了1000亿，所以上周我说这个成交量也放出来了，但是。这礼拜又抽抽了， 嗯嗯 啊，你比如说今天两市才2600亿，啊，又不像上周五那天收盘是3200亿了， 嗯嗯嗯， 所以成交量也不达标， 萎缩了 啊，没有持续放量， 嗯 啊，所以看五点吧，这是第二个看点，第三点看港股，啊，因为港股往往先知先觉。这个港股呢，上周五也是我说了一句，我说它站上六十天线了，日线， 嗯，嗯， 确实昨天上周五在六十天线上冒了点头， 嗯， 但是这一周也跌回六十线下边了， 嗯，今天也跌了， 哎，而且这周的跌幅，原来都说五大指数，如果把这个香港这个看第六个指数，它是周跌幅。是最高的0.9%， 比那五个都大， 哎，比那五个都大，哎，所以第三点也不达标，第四点叫什么？哎，就是 看机构 说的，哎，看机构， 嗯， 机构怎么看？就是看机构净买额。现在我天天看啊，最少的时候这个机构净买啊35万元， 嗯， 还有一天没有，全是绿的，全是净卖，啊，所以我说是绿长红短， 嗯 啊，净买额多，你比如说2-3家，现在每天都是，也就是净买的有也就2-3只股票， 嗯， 净卖的一串10几只，哎，完了这数量呢，你是净买额第一的，也就30多万几百万，哎。净卖呢，那多的时候上亿，啊，这个一般也几千万，所以是它10倍， 嗯， 啊，卖衣裳，啊，卖的净卖额最大的每天的股票，比净买额最大的那个买的金额要大，基本天天都是10倍， 嗯， 也就是说买的少， 卖的多，嗯 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大家一定要看这个， 嗯。 第五点就叫看融资盘，啊，融资余额，融资余额前期我说过，有咱们这自从有了融资融券以后，有两次见底的时候，都是8600亿、8700亿。 对， 但是现在跌到什么份上了？8200亿了。 嗯， 见顶的时候，大家有个这个有根弦，当然这都是变化的、动态的。啊，你说原来8600、8700，现在怎么就抽着成8200了？ 所以说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嗯， 哎，高的也给大家提示一下，每前两波的行情，垫着高点都是到了11,000-12,000了，哎，到头了。 嗯， 那么现在你低你不怕低，你比如你现在8,200啊，比8,600又低了400多亿，但是你得如果真涨的话，你得逐日增加呀。 嗯嗯嗯， 你得往上增啊。你说8,200到8,300、8,400、8,500，现在没见增的动静，哎，问题就在这儿。 嗯， 所以我说这五点大家注意，我说的这五点啊，今后你要是研判大盘能够反弹多高，能够反弹多远，你就从盘面上看。这个主要说的是资金啊，这资金是最重要的，从盘面上看。 嗯， 当然这些技术面的东西还要服从基本面、消息面。 消息面、 就是消息面什么落不落听啊，消停不消停啊，这是更重要的。但是从盘面你就盯着这五点就齐了。 嗯 啊， 好的，谢谢您给我们做了连线。嗯，再见。 好，谢谢，再见。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从10月1日开始呢，国家为大家涨工资了，意思是在同等月薪的条件下，扣除的个税会有所减少。测算显示呢，扣除三险一金后，月收入在20,000元以内的市民，税负可以降低50%以上。例如啊，月入8,000元，每月可以少缴255元个税；如果是月工资18,000元，每月少缴的费用是1,430元；月工资28,000元，减税是1,930元。另外呢，11黄金周将至，旅游热度持续升温。从多家旅游企业获悉，今年黄金周二三线城市领跑订单增幅，这个潜力可以说是继续的在释放。同时呢，消费者的需求提升也促使旅游产品进一步升级。在最受游客欢迎的国内城市中，除了北上广一线城市外，成都、重庆、西安、厦门、杭州、青岛、苏州等二三线旅游城市领跑。从受欢迎程度和预订量增长速度上，二三线城市已经超过了北上广。再来关注发改委，北京市发改委价监局透露，今年11价格大检查将持续至10月7日，检查紧盯生活必需品、旅游景区、房地产租赁市场。据了解呢，从中秋节以来，市区两级价格监管部门共出动401人次，检查紧盯生活必需品、旅游景区、房地产租赁市场。据了解呢，从中秋节以来，市区两级价格监管部门共出动401人次，检查各类经营单位达到552家。目前呢，本市蔬菜、生猪价格略有波动，但市场供应充足，其他行业价格行为基本规范，价格秩序总体平稳。与往年不同的是啊，今年通知强调要更严厉地整治房租价格串通、囤积出租房源、捏造炒作虚假信息、哄抬房价等价格违法行为。根据10个工作日原则，本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窗口为9月30日24时。多家咨询机构预测，由于国际油价震荡上涨，此次上调幅度可能超过每吨180元。国庆期间呢，市民用油的成本有所增加。那按照当前的幅度来测算，三连涨期间汽油每升累计上调0.4元，那就是说消费者啊，要加满一箱92号汽油要多花20元。再来关注一条消息，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于近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30亿美元主权债券，并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同时呢，财政部还将对7月发行的人民币国债进行续发，发行金额50亿元人民币。另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将于11月7日到9日在浙江乌镇举行，主题为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再来关注楼市，俗话说啊，金九银十，但是2018年楼市的金九局面似乎并没有出现，楼市降温来临。9月的上半月，业内监测的40个城市住宅成交环比仅增加了 1%， 累计成交面积同比减少了 16%， 降幅较8月上半月收窄了8个百分点。那么数据显示，小长假前两日，北京市新建商品住宅签约180套，二手房62套， 与七至八月平均水平基本持平，较2016年同期的422套和280套分别同比下调 57% 和 78%。 那么专家表示，部分城市购房政策非常严厉，符合购房资格的群体相对数量少，此外潜在的购房需求很大，包括刚需和改善，所以支撑市场的动力依然存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稍事休息，进一段片花之后进入到财富私人定制单元。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啊！又到了咱们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那在每周五的时候跟大家关注到的跟财富相关的话题就是保险。那今天来到直播间呢，有两位嘉宾，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中美大都会的张丽和李鹏先生啊，欢迎。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你好。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啊。这个两位来到直播间，这个事情就是在其他的节目当中比较常见啊，但是在财经类的节目当中一般很少见啊，除非比如说来自两家不同的公司，我们就一个问题我们在这儿掐起来。但您二位是一家公司的，那大家就在想，今天难道是关于这个中美大都会有什么新消息要发布吗？其实并不是啊， 对啊， 其实并不是啊。大家也知道啊，今天是9月28号，距离咱们的国庆假期也是没剩几天，应该就两天了。那么在国庆假期这个期间，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会放假。那放假的话，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他选择的这个度过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很有可能就是出去玩，对不对啊？如果说觉得国内可能各个，刚才我们也播报了，旅游景点的人会比较多的话，可能也会选择去国外。那选择去国外游玩的话，那势必就会牵扯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安全的问题。对不对？那其实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本来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们这个关于保险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啊，保险的一个理念的更新，但实际上我们觉得可以结合这样的一个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在目前我们针对不同的问题，我们的保险都做出了哪些的进步，跟以前相比，我觉得这是也是非常合适的哈。谁先来给我们大概开个头呢？ 哇哦，每次我们节目还是都有一个提纲了，今天主持人这么一来呢，完全是即兴的。 对，我觉得这个就考验这个专业水平的时刻就到了啊。 哎呀，这个太考验了。今天其实主题是保险新理念。其实我也在想啊，其实说保险是一个生活的怎么讲新方式。 对。 新生活方式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在讲啊保险一个产品啊或者是一个概念。其实我们保险其实代表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代表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除了生存问题之后，我们开始考虑到安全，考虑到未来，考虑到除了我自己之外我能照顾到别人了。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证明你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了。 是的，我们理念也提高了。所以呢，就是结合到今天的这样一个节目或者这个时间点，马上就进入到11期间。我们多数其实今天已经很多人离开北京了。 是。 我的很多同事就跟我说已经发朋友圈说啊，我现在交接人是谁啊，你们找这些人，他们已经在飞机上了。 很幸福。 是的，所以说呢，当我们开始出行的时候，在全世界去游玩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除了美景啊、体验啊，包括我们人生中不同的文化的感受啊，实际上也想到一个安全问题。 没错，这肯定的。 对对对，所以就说到这儿了。说到早上起来，我跟我先生在说一个计划，就是我们可能要让孩子们准备一年的时间，让他们休学一年，让他们去在中国的丝绸之路重新走一次，用一年的时间去走丝绸之路。那我们在畅想这个未来的时候，畅想这个很美好蓝图的时候，结尾的时候，我就问我先生，我说：“天哪，一个人你带着两个孩子， 是你先生带着两个孩子去哈？ 对对对对对，带着他们去玩一年， 这一年就是在各个国家去真正深入到体验到那个样一个地方，跟他们当地人一起生活一起体验是很美好的一个事情。 没错， 但我们都畅想完了计划完了的时候突然想到说呀，你需要去锻炼身体，你要锻炼身体，如果说你在那边感冒发烧了，我很难想象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能送你去医院。哦，这是我第一个想到的，作为一个妻子 是一个担忧。 对，第二个呢，说如果你在那样一个地方的话，你的医疗条件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哦，那你要买一个就是医疗方面的保险，就是脑子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实际上就是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呢，实际上我们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很相关。那我们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啊，去玩，去体验不同样子的精彩人生。但实际上保险是一个安全的一个底线。 是，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我们发生了有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些解决方案。对，比如说在国外，在国外你要碰到紧急情况，你会想到什么呢？999啊 ，SOS， 像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就是开始保护我们的。 是，就是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就比如说要以前我们出去。到哪儿去玩或者什么的，家里如果说让你在安全方面多注意的话，一方面会让你多带点盘缠，对不对？因为你去得远，盘缠就得多带点啊，万一有个事儿应个急。另外一方面也会再跟你说你还是少带点，对不对？出门的时候还是少带点啊。其实这也是一个观念，就是但是大家普遍有一个认识，就是当你要出到远处，当你会考虑到你远方了之后，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钱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是的。其实钱很重要，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时间，就是当你碰到突发事情的时候，你在这个在最快速的时间提供最快速的医疗服务，这个是也很重要的。对，你当你有时候说身上带够了钱，可是你找不到医院找不到这样子的机构， 对，钱没处花， 对，你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每年都是大概有三四次就是出去度假。那其实在国外的时候，当你英语 OK 啊，你在捷克你德语不好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在高速上，我们当时就碰到一个情况，就是高速上的时候，我们一车里九个人，其中一个四岁的小姑娘突然发烧了。我们在捷克的高速根本就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哪里，在那个时候我怎么办。其实这种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如果手边有 SOS 这样子一个服务的话，实际上是特别特别有帮助的。 是， 当时我们就打通了 SOS 这样的一个全球的一个电话。他就会当时有，首先中文服务， 有中文服务。 对，因为我们不懂德语，中文服务，并且他能在当地找到医院，这个医院能接收这种急诊。因为我们是小朋友发烧嘛，急诊，并且是最短的时间，并且他能够在当时也用德语跟医生去沟通，所有这一切 都解决了， 都解决了。其实就是我们手边应该在出行的时候给自己准备这样一个 SOS 的这样一个服务的这么一种 保障。 对，是的。 其实刚才张丽在一开始说到，比如说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啊，去重走丝绸之路啊，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假如说啊，这个张丽是一个客户啊，现在找到李鹏了，说哎，我要带我孩子啊，我老公带着我孩子要出去一年走这个丝绸之路哈、你会给他推荐哪些这个保险的产品，或者给他怎么样来设定一下？ 其实说到这个啊，刚才我觉得那个主持人在前面说是一家公司来了两个人，其实在大都会其实是一个非常辩证和客观的一家公司，有的时候会比来两家公司的人争 吵 得 还凶。我就要看这个啊，来设计一下来。 其实我们大都会人寿更多的是以这种量身定制和需求导向方面的，而不是以简单的产品的推销啊，或者是这种从内到就从自身到客户的这角度，更多的是反向从客户的需求或者我们从专业角度在他的需求基础上为他配置。 明白。 其实刚才张总说到这个 SOS 这个东西，我想跟听众们也分享一下。因为现在其实回到我们的主题上，保险进入到什么样一个状态，现在已经不是一种买与不买，是一个刚需的状态。它已经从为配置 到了如何去增加它的品质以及它的功能性啊，其实已经是从保险发展的又更高了一个阶层。也就是说，当我们出现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生存状态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不同的保险去帮我们做保障的。 嗯 啊，那比如刚才张总提到这个 SOS 服务，它其实就是我们很多外交使领馆人员享受的一种外交礼遇。也就是说，它服务的方向并不单单是人身方面的一些风险， 还有呢 比如我刚才我说的人身风险，其实也有，最近也有很多媒体啊，前两年会经常爆出一些演员呀在国外拍戏啊马上摔倒啊， 受伤了、 然后当地的医疗又无法去帮他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治愈的话，有一个私人就是飞机啊、就是那种 直升机、 或者这种公务机帮他包机啊、运到一个比较好的他所在国或者比较好的医疗的一个地区帮他去就诊、其实这并不是明星的私人待遇，说他多么有钱或者多么好的一个服务，其实它就是一个紧急救援的一个服务，其实就是很多的险种，例如 SOS 这种服务，这是可以惠及到所有大众的。这个不是一个说是一个高端的一个什么服务，它其实是可以惠及每一个人的。还有一个可以惠及到所有大众的。这个不是一个说是一个高端的一个什么服务，它其实是可以惠及每一个人的。还有一些我们经常旅游也会出现丢失护照， 对 啊、行李的一些这种有转机的情况下丢在了第三个地方，是吧？这种情况其实 SOS 也能提供很好的这种沟通和找寻的服务啊。那比如刚才张总也说过，这种第三方的语言的介入，帮助我们去就诊翻译服务。那比如紧急的这种药物递送，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您都不能想象到 SOS 还可以提供什么。当我们的客户真的需要有一次说我第一次去中东地区旅游啊，比如欧洲、南美，就是比较去少一些的地方，我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行程，那可能 SOS 服务还会给你提供真正的旅游的这种建议， 这个也可以， 这也是可以的。它有很多的增值服务，所以说我说保险回到我们的主题，它已经从为一种基础配置风险的一种管控，升级到了一种增值服务和一些我们想去定制化的一种需求。 好的，那关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我们稍微休息啊，一会儿下半时段可以接着跟大家聊。北京时间晚上的8:28，咱们先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收听财富大搜索，我们一会儿见。 一个香港仔北漂30年的创业史，一段传奇人生精彩登场。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话剧《茶餐厅》是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而创作的一首创业者之歌。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话剧《茶餐厅》第二轮演出即将开始，期待您的关注。 9月21日至9月30日，在朝阳九剧场上演。购票关注永乐票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北广合艺出品。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北部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 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浩洋。今天在咱们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中美大都会的张丽和李鹏，一起跟我们聊一聊保险理念的更新。而且是非常巧的是，很快就是国庆假期了，我们可以在这个国庆假期给大家推荐一些，怎么说呢，通过保险来保障我们自身安全的同时，来柔和到我们这个保险理念的更新的环节当中。那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讲到了一个叫做 SOS 服务啊，如果平常大概了解过这些救援啊，或者啊懂一点这个摩斯密码的话，应该知道 SOS 是一个，哎，比如说这是一个一长一短一长啊，这是一个电报码哈。那实际上关于这个 SOS 呢，有很多的方方面面。就刚才上半时段最后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项可以说是囊括在保险当中的服务，也可以说是保险当中的一个增值服务，它包含了很多的方面，除了救助，还可以比如说给你推荐这个旅游路线啊，等等等等。那也是请两位嘉宾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行，那我就接着刚才再说哈。 好， 因为也是大众对保险的需求已经有了一个提升，所以保险公司在保险的产品设计上，以及在保险的一种服务上，也在不断的更新。因为这个需求是此消彼长的，所以说其实我们的 SOS 最初的提供的服务，也是最基础的服务，还是一个紧急救援。因为这 SOS 的这个翻译过来就是一个救援的一个求救的一个翻译哈。所以呢，它的基础是以紧急救援为基础， 是， 但是在这之上也会增加很多个性化的服务，例如刚才主持人讲到的，一些比如行程路线的制定啊，然后米其林三星网红店的这种预约呀，然后呢，我们的行李呀、护照的丢失的这个找寻呐、以及我们的这种紧急情况下的第三方语言的服务啊，其实是非常囊括了我们生活所有的层面。当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SOS 都会给你提供相应的帮助。 但其实我觉得，如果咱们具体说到这样的一个可能对你来说是增值服务的这样一个东西啊，绝大多数人可能关注到这样的一个产品或者这样的一个服务，可能还主要想的不是说我要订餐厅，我要通过它来订。绝大多数人肯定想的还是，比如说我到国外去了，如果语言不通，如果发生危险，他能怎么的来救助我，或者能让我有多大的方便？这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SOS 更准确的叫床对床的转运。 床对床的转运。 对，是的。实际上比如说我在国外，突发事情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当地的救援，就是当地的比如说救护车呀、消防车，第一时间把这个事故当时送到比如120送到医院，而 SOS 呢是转运，从这个医院转运到中国或转运到美国。那他是负责这样子一个事情。还有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在你语言不通没有现金的情况下， SOS 可以负责帮你把就是药费帮你垫付，就是争取到最关键的时间，救助时间。那这个救助结束之后，你可以再把钱给到 SOS， 这是 SOS 最大的价值 啊。一个垫付包括一个转运的过程。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有一个客户原来在贵州突发了，就是40多岁骑自行车，脊柱被摔伤了，在贵州那个地方不具备当时手术和所有的这些医疗条件， 在当地哈。 对，在当地。所以说呢，我们上比如说他从贵州要转运到北京，那我们去过机场对吗？我们上飞机的时候是不是都要做安检？那他怎么做安检呢？其实很困难，对吧？他是在那个就是救护车和这个 担架上。 对，所以呢当时是在用就是在飞机拆了六个座位，就专门飞机在后排 我后来我有坐飞机，我特意去看过， 嗯， 后排拆了三排座位，把担架固定在那里，所有从医院到机场，从机场上飞机，从飞机再下到机场，到比如首都机场，从机场再到医院，再到北京的医院，整套的全都是 SOS 在做，并且当你拥有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时候，全套的费用是 SOS 负担的。 嗯。那我明白啊，你刚才讲到这个可能是作为我们购买一款保险产品的一个增值服务 啊， 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我想关注到的是，如果说这个事件从头到尾他给我来服务完了之后，费用方面怎么结算？ 对，刚才我说到了， 嗯， 如果是转运费用的话，是由 SOS 负担的，不用客户负担， 嗯，不用客户负担， 是， 嗯，那我们需要负担的也仅仅是比如说我们在医院就诊的这个费用， 是的，是的。 当然，与此同时，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这块也可以是囊括进去了。 是的，是的。 那我大概明白了。但如果说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一项增值服务，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这个病人的家属自己去联系这个救援啊，然后呢跟他们去讨价还价，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耽误了很多的时间。 没错，是。其实SOS 更多的是说，因为它有很强的紧急救援的能力， 嗯， 它可以预判到这个紧急情况是需要出什么样，是出救护车，是出飞机，还有是说有些病人的状况是不可以坐大飞机的，刚才我说的是大飞机， 嗯， 还有说只能低空飞行的，只能坐商务飞机的，那点对点的转运。那这样的一个费用，大家知道，其实包一架飞机大概在50万到200万之间。那这样的一个费用，如果说你要转运回来，那也是需要个人负担的。那如果你用 SOS 服务，这个费用在一定范围之内是 SOS 可以负担，但超过你要自己负担的。 我明白了，明白了。那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比如刚才大家讲的这个 SOS 服务， 嗯， 那目前在国内可能我觉得应该都是有的。那如果到国外，它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不包含的地区和这样的一些地点呢？或者说它囊括的大概多少个国家，有怎么样一个范围？ SOS 是全球范围的， 嗯， 全球范围的，它就分国内和国外两种版本， 嗯， 对，在国内的话是在中国范围之内，在国外它就是因为它有全球救援。我记得当年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暴露年龄了啊， 嗯， 那个时候其实到中国来的人还挺少的。那有一个老外，当时他要去内蒙跟外蒙交界的那个地方，当时我们去那边做项目，他很担心在从国外、 就是，当时就是在蒙古和内蒙古交界的地方， 交界很小的一个地方，嗯，对，我都忘了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了。当时呢他去到路上就跟我说啊，我有 SOS， 我心里我太太还是蛮踏实的。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哎呦， SOS 这样一个事情，直到近些年，哎，我才是哦，知道 SOS 有这样的全球紧急救援的这样的服务，对，就在国外很多年了。 嗯，那我能不能大概问一下，就是 SOS 这项增值服务大概是从哪一年开始它融入到我们这个保险的这个增值当中呢？ 其实，在很多大概十来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实际上，它也是一个保险的概念，什么意思呢？ 嗯， 其实保险公司收的保费，那它有一个概率，对吧？当风险发生的时候赔出去，那 SOS 也是一样的。各家保险公司从每个保险本身产品里面拿出一部分费用来，比如你买了保险1万块钱，举例，然后从里面拿出一部分钱， 嗯， 那买 SOS 的服务，那买到他的一个紧急救援服务，那其实比如一年我们给他几百万、上千万 ，OK， 这个费用的话，并不是说都会发生风险， 是， 对，他也是从各家公司买到那个保险费一样， 嗯， 那提供给买到这些保险的客户的一个全球紧急救援的服务。 嗯，明白了。那我接下来我问李鹏一个问题啊， 嗯，您说， 就其实现在关于这个保险啊，刚才你也讲到，它已经不是说我们买保险是一个，就在你看来现在已经是一个刚需的东西了。 对。 而且那现在既然你认为这个保险是一个很刚需的这样一个事情，我相信各家公司在这方面，就各家保险公司在这方面肯定做的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用心啊，非常的全心全意。 对。 也就是说即便是两家不同的公司，他们针对同一个领域，他们的两款保险产品可能相差真的不是特别的大。 对的。 那可能现在作为买保险的人，他自己关注的一个层面，也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到的，就是所谓的增值服务，对不对？ 对， 你同不同意？ 我非常同意这一点。 嗯， 其实我们的消费者已经不从简单的这个对比价格， 对 啊、或者对比险种， 嗯 嗯，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嗯，从关注产品到了关注到自己， 嗯 嗯，以及它背后这家公司能够给它提供怎样的全方位的服务。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逐渐成熟的一个过程。各家保险公司也会根据客户的很多我们说叫特定的一些服务提供一些产品， 私人定制， 对， 是吧？ 比如现在我们非常会觉得很方便，我就一次旅游我可能会买一个境外旅游险， 嗯， 这境外旅游险你会打开它的名目以后看到里头有意外的问题、意外医疗的问题，这是两个险种，以及财务丢失问题，其实它也是一种变相的 SOS 的一种服务。 嗯， 其实我也想刚才回到刚才你们二位去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关于 SOS 这种服务，它最核心的两个点，一个就是专业，也就是说，当我们出现风险的时候，风险是不同的。我到底是做了个创伤面的这种风险，还是骨折，还是什么问题？ 嗯， 它一个。我们一直在讲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办，那 SOS 可以给你提供专业的医生帮你去陪诊，或者在这个转运过程中的一个服务。 嗯， 同时 SOS 具备强大的信息和服务点的这个功能，也就是说它能提供全球的服务，就是因为它可以是在全球的很多区域，或者不见得是每个国家、 嗯、 但是有一些国家这一个片区域在它的救援范围之内都有它的服务点，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网络服务。嗯，其实我们在很多的这种像什么一些滑雪呀、拓展呀，然后很多的这些有风险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这种救援，只是 哪里有风险哪里救援 SOS， 只是我们不知道，因为原来有一个 F1 的那个赛车手也是一次滑雪在瑞士造成了很重要的事、 嗯、 其实在那些救援中很多都是这种保险公司提供的这种紧急救援服务，所以这种服务一定是专业的机构啊，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也是我们，就是所有的这种消费者不断的在提升的一种品质的需求啊、 嗯， 就是我刚才讲的，已经从基础的要不要买，变成买什么样子的，买什么标准或者什么样服务的产品的。 嗯，那我接下来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既然说到了这个 SOS 这样的一项增值服务，那我就想了解一下，除了 SOS 这样的一个增值服务之外。比如说我们在现在在购买保险产品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份保单，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增值的项目是大家生活当中比较关注或者比较需要的呢？ 嗯，其实这个就是很明显了。 嗯， 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保险公司还是社会媒体啊，还有我们的消费者，其实关注的几个点也是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大家愿意去配置的这种险性产品，例如重大疾病， 嗯 啊，例如医疗方面的， 嗯， 那我们其实在起初的保险起初的产品上，只要是提供一个赔付的功能， 嗯， 是吧，我们出现了合约上规定的一些合约中的一些疾病，我们达到一个理赔但是现在的产品的基本都会有很多的增值服务，比如我们是一个全方位的一种保障， 嗯， 例如病前的筛查，也就是说我们的很多保险可以提供之前很多的关于健康的咨询，就是我们在没有得病之前也要了解身体状况，那在病中的帮你去协调住院、就诊、专家床位这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专家会诊，甚至有些很好的保险已经可以给你作为海外医疗的协助这也是增值服务。 怎么协助？ 就是比如我们在得了某一种病，那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觉得我们帮他去做一个二次会诊。二次会诊是什么？就把你的病历给到我们的信息库里，那可能会发现在法国的某一家医院对这个病的治愈率非常好，那我们可以帮你去协调。那这个在过去医疗品质没有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可能我就在某一个市区某一个省市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什么程度了。 嗯， 但是现在已经其实地球已经变成了一个互联网已经把它沟通在一起，那我们享受的服务是全球的服务，也就是说所有的这过程中的这种沟通，你的病历的翻译以及协调接机，这些过程都是由保险公司帮你去做服务的这是一个方面。还有我刚才说这是病中，那比如病后的康复，那关于这个病的如何康复如何护理，那很多的保险产品也会提供这样的服务，就是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人性化全方位的一个解决方案，而不是简单的得了病赔钱得了病报销这么简单了。 嗯， 那其实我觉得真的作为一个保险从业者，看到保险这么日渐的成长起来，应该都会发都会会心的来笑一笑，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保险已经不单单是我们从前所理解的那样一个概念，可能现在已经真的是融入到了老百姓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这一点张丽女士您怎么看？ 其实我做保险15年了。那个15年前就是像刚才说是一个产品，把这个产品能说清楚能规划好就很好了。但是现在呢，随着大家日益生活水平的提升，我们的要求也提高了，实际上保险开始只解决钱的问题。那钱的问题之后我们其实我们管理的是身体，管理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生病前预防，病中病后所有的一些服务，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我最开始有接触到这样的服务的时候，我就在想，哇，我生病了，其实保险解决就是钱啊，钱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一部分，很多时候钱是解决不了的。比如说我想去找某些医生，比如说我想下个明天就住院，就这些问题不是说马上就能解决掉的。那是否有一个机构可以帮我把这些事情解决？那慢慢其实也是我们也是从为客户的角度来去思考。那当我们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在市场上找到更多的这样子的专业机构，能一个一个解决问题。实际上我们在过程中不断的扩展，在扩展保险的面。实际上在国外很多医院都是保险公司投资的，保险公司控股的。那你到了医院去就医的时候，直接拿一张卡就好了，你不会开很多种药，因为都是保险公司支付，所以说更合理的去配置社会资源。 其实我在之前有一次跟这个嘉宾在私下在聊天的时候，当时也是聊到了关于刚才你说到的一些内容。就比如说可能很多人觉得买保险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在我们发生了这个比较重大的事情之后，假如我们没有经济能力了，这个保险会给我们赔一大笔钱。他当时就说如果说这个人他就非常非常的有钱，这个钱比如说经常我们说富不过三代嘛，是吧？我们就说这个人钱多到别说三代了，五代可能都包得住，那他是不是就不需要保险了呢？那其实在今天在这个聊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刚才提到这个 SOS 这样的一个增值服务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其实如果说有一些特定的情况发生之后，当你真的出现了钱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你当时有再多的钱其实都是白搭的。 是的， 如果说当时有这么一个服务来给你解决包括语言呢、包括这个转送各方面这样的一个协调的问题的时候，那真的这个东西是太方便了。 其实像您说的，就是说他五代都可能用完的钱的时候，实际上他在玩世界的深度要比一般人高。比如说我去亚马逊看粉豚对吧？ 好，说的这么具体，好。 对，我去亚马逊看粉豚，那我去南极洲看企鹅，那去深海探险，这都是这样的人他会选择的体验世界的一种方式。那这样的过程中，他保障的全套保障是更要的。那有就像一个之前有一个案例，我忘记叫哪国家了，是在迪拜。一个公主，她过生日，请所有的朋友到一个地方，包着私人飞机，但是那个飞机出了事故。整个飞机里面大概10个就是顶级富豪的孩子。那去到一个地方去过生日派对，实际上在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讲，实际上他们更需要，他们的视角更远，触角更多。那在这种情况下，它需要系列的保障性会更强。那其实就像说的，钱解决不了的时候，时间，那我们争取到最好的时间是最重要的，能找到最好的资源是最重要的。那回到老百姓，其实我们当解决资金问题的时候，那我们还要解决资源问题。对， 行，那我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就是问李鹏。刚才我们都在讲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个别的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到国外，比如说真的是遇到了这个语言不通，我们发生了意外等等等等等等。但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可能它也是存在概率的。 对 对不对？那有些人他比如说国庆假期 他就不愿意到深山老林里边去，不愿意到异国他乡去。我可能就是在大都市里面生活的一个普普通通老百姓。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群体在我们生活当中他是占大多数的。 对。 那刚才我们讲，比如说我们到了国外，可能这样的一个保险的增值服务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说每天我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样的人，这个保险增值服务可能对他来说好像吸引力并不大。那我就想问问，对于绝大多数的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说，目前的这个保险的产品或者说它的这样的一些特点，对他们的一个需求点是什么？ 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什么样的保险服务，什么样的人群啊，其实我觉得保险是各个人群层次都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什么样的保险服务，什么样的人群啊，其实我觉得保险是各个人群层次都是有它的服务的重点。比如我说的是比如工薪阶层，比如我们这种所谓的，其实刚才我们谈到的内容更多的是说一些意外的产生，那这其实是保险中很小的一部分啊，就是意外的一个险种。那比如我们正常的这种工薪阶层啊，然后经常活动范围也很小啊，但是他们也会有他们的需求，比如医疗的需求，没有人说不出国不出去玩自己 不 感冒发烧是吧，那也还会有一个重大疾病的这个问题。那也有一个未来我们面临的养老问题是吧。那我个人的一个从业经验，我会经常总结，其实保险对于我们工薪或者这个收入偏低一些的人群，其实它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种转嫁风险的工具。转嫁风险的工具是什么？当我们真的无法去避免一些大概率事件，比如生病，比如我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人身风险，那对于工薪来说，那我们生活可能和家庭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在大都市里头，那后续这些生活和我关心在意的人，那如何在正常的生活，其实保险是帮他们转嫁他们不能承担的风险。那对于中产，我说的是可能是在收入比较好啊，30万到100万之间这样的人群，其实他们的保险对他们的服务是什么，我觉得可以总结为实现他们的人生目标。 怎么讲？ 也就是说这些人可能在收入上会比工薪会高一部分，但是呢他又是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来源于自己的能力，比如我的专业技术，那比如我个人的能力，或者我的职位是在一些比较好的一个职位，能拿到一个很好的收入，那这些人他们的生活目标一定是在自己健康的情况下创造的。那如果他们出现风险，他们可能这样的收入的人有一部分积蓄，如果真的得了一些疾病的话，他自己可能的储蓄是能够 cover 掉一部分风险的。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最怕的是失能，也就是说失去了挣钱的能力。那我们这种中产人这个阶层这个人群，他会发现风险对他来说就是他人生的生活目标无法达成啊。那我们保险可以为这些人群去保驾护航，当他们出现了无法创造这么好收入的情况下，他的孩子的教育，自己的品质医疗康复各方面也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啊，就是我们的人生目标不被打扰。刚才也主持人也说过，那我这富不过五代啊，这样的人群难道也需要保险吗？其实对高净值客户来说，就是这个产权的这种控制。其实保险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专业。它是会给不同的客层啊、不同的收入状态和不同的家庭结构的人群提供不同的服务的。 好的，这个时间也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是非常感谢来自中美大都会的张丽和李鹏两位啊，今天下着这么大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希望以后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的聊一些跟保险有关的深入的一些话题，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浩洋，代表编辑文杰，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的旅行号1073，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